那个马后炮呢？ 包子入侵朝小林子方向张望。我叫他先撤了，叶修说。小树林里此时却是换上了各大工会的人。他们从湖里脱身后其实也没有跑远，钻进这些可藏身的地方就隐蔽起来。这里离湖有点距离，他们想继续观察一下星星这几人的打算，真要有什么危险再跑也挺来得及。同时他们也记挂着小树林里那个放黑炮的家伙。烟雨楼的玩家此时已经招了，说这人八成就是他们工会退会的马后炮。于是冲进树林后，众人指着这个名字一通找，结果哪里还有身影。而后湖边又是大战，一堆人落水的落水，跑的跑，随后就是团队频道里叮咣叮咣的提示声，但凡是落水的玩家真的是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各大工会的头目级人物却都没死，但心情却比死了还要糟糕。千波湖这次行动到现在算告一段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己方29人死在了水里，死亡近半。余下的一般人此时蹲在湖边可藏身的树林丛中，电脑前映出的一张张基本都是便秘的表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君莫笑、风叔烟幕还有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目标千城毫发无伤地从水里走了出来，六个人在湖边似乎言谈正欢。再看自己这身边，刚刚没被包子入侵的三人追到的家伙们刚刚狼狈地过来与他们会合。 太卑鄙了！ 过来的人这才详细给大家诉说刚才发生了什么。 叶修和苏沐橙藏在水里，让岸上的这几个家伙把我们往水里推。你们这么多人，他们就三个，想推就推啊。 这个…… 逃回来的数人都有点茫然。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像想不起来了。 现在怎么办啊？ 有人问着。大家都不说话，一堆子会长都在这儿呢，用不着他们去讨论。怎么办？会长们也正在紧张地讨论。 现在这点人正面去打，恐怕还真不是那几个人的对手。 蒋游说着，算起来他还是和这几人有过正面交战经历的，都是败得一塌糊涂，己方全军覆灭都带不走对方一条人命的。 能打也不能打，人再往水里一钻我们怎么办？ 天南星说。 这边正好就是他们等级合适的练级区啊，这要这几天他们就在这儿练上，五天一过，工会一加，直接游过去就是副本。 春一老预测着众人都不想看到的未来。 妈的， 众会长急吗？ 先撤吧，从长计议。哎，还蹲着干啥？傻了吧唧的。 天南星说着，自己已经转身朝林子外走了。他一动，中草堂的人自然是跟上了，其他人也没啥主意，相继也是退去。 在这个地方看来，想击杀有点困难，只能让各练级区的人注意，看是不是能在别的地方抓到人。 回来的路上，会长们还在讨论着。 问题是人就在这里一直练，干脆不离开怎么办？ 春一老说。众人沉默。像什么补给呀、修装备呀，这些问题大家都根本没去提。如果是孤胆英雄，那可能会因为这些困难不得不回主城一趟。但现在大家同样都是工会，都是团队，这些问题已经根本不是问题。代劳一下就可，而想把人家的这种补给都完全切断，再大的工会也没这么大的掌控能力。一堆人离了千波湖练习区走了一半，也没商量出个主意。突的人堆里有人疑惑了一句，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走在最前的会长们都听到了这一声，而后都是一震，疑惑了一下，都是用着不太确定的语气。 回城？ 回城干啥？还有事儿啊？ 有人问。会长们脸上有顿时有些挂不住了，这劳师动众的一场行动，搞到最后就是这么灰溜溜的跑回主城，一点下文都没有，真是够丢人的。 闭嘴闭嘴！ 问多的这位也是立刻被他的会长私聊给吼了。 暂时没什么事了。 最后春一老却还是挺坦然地表了个态，他们这一路商量也没个什么方案，他相信就是继续走到主城也不会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来。 没事的话，要不先去练练级吧？ 有人提议。这个问题也比较诛心，工会玩家练级一般都会组队，他们眼下要练级的话，当然也就各工会散开各练各的，但这要一散，立刻就把各工会那零碎的人马给显露出来了。 随便吧，先撤了。 春一老却也是懒得计较这些，这一趟团队的队长是他，当即把团队给解散。于是各小队开始单独存在，都是以各工会为单位。这一散了，各队都是三三两两的，而后各奔东西，果然显得是极尽荒凉。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团队暂时解散了，人也各分了东西，但游戏外的讨论组还在。天南星是立刻追到这边说话来了。 你有办法就说。 蒋游的口气明显暴露他有些烦躁。天南星沉默，他要有办法当然早就说了。 有事再说。 春一老最后简洁总结了一下，自然是指了有什么情况了再说话，没有就不要浪费口水了。于是讨论组一片沉默，散了团队后各奔东西的玩家们也是暂无言语。时间很快，晚上的游戏高峰期到处都是人，工会也是玩家在线人数最多的时候。作为工会的精英，现在聚在一起是打手，扔回工会里那也都是独当一面的头头脑脑，众人很快也都忙碌起来。转眼已是凌晨，在线玩家较少。这工会发展起来以后，像这些会长啊、精英什么的，也不能只是埋头练级了，总有一些工会的事务需要去处理，比如说去杀千城。虽然最后杀得自己灰头土脸，但也算是去处理工会事务了。这凌晨人都少了以后，这些人也才有了可以专心练级的时候，副本次数新刷，都是娴熟地组起了队伍，开始朝副本方向进发。春一老他们这些人跑新区，那就是专门处理问题来了，练局之类的事他们当然是不会做的，此时甚至都没在第十区在线，而是在神之领域登录着各自的大号。 哎，郁闷啊。 讨论组里蒋游突然冒头喊了一声。这讨论组相比之前已经人更多了，此时已经不只是蒋游他们这三大工会的大会长进来讨论，像烟雨楼之类的工会在得知消息后也是开始亲自主持，都受邀加入了这个讨论组。第十区的会长此时在这讨论组里显得非常渺小。 郁闷也得干活啊。 答了蒋游一句的是呼啸山庄的会长马踏西风，此时正在神之领域组织着工会的人去下副本。 你们今晚打哪一个本啊？ 烟雨楼的会长烟雨锁楼问着。 楼中楼，这周进度才到37%。 马踏西风说着，他所说的楼中楼属于最大型的副本，每周只有一次刷新， 一次可以直接进一个团，也就是100人。副本难度非常之大，而且战线极大。各团队在打的时候，一般都是每天达到一定的进度，然后保留。第二天从这里再继续。这也是系统专门为大型副本提供的功能。 37%啊，那有点吃紧啊，今天得打一晚上了吧？ 烟雨锁楼说着。 哎，这都悬，这次组的大多是替补团的，37%的进度已经挂掉22个人了，这次能冲到75%就知足了。 马塔西风说着。这两个会长一点都不理会蒋由关心第十区情况而发出的叹息，居然讨论起在神之领域的副本。大家虽然确实是竞争对手，但除了极个别死敌工会，也没有一见面就脸红脖子粗的。这也越来越像是职业圈的风格了，大家场上打得你死我活了，比赛以外那看着都像是朋友。 两位，这讨论组不是给你们讨论这个的啊？ 蒋尤明显不爽起来。 哈哈，有三大会长在呢，我们这些只能跟着摇旗助威就行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烟雨锁楼说着。哼。蒋尤半天想不出能说什么，只好随便敲个字儿表示一下心情。正没话说，突的又见一人冒泡，却只是第十区的分会长，百花战队的背灯蛋，一个怒火的表情，后面跟着一句话： 我们家的副本队被杀掉了，怎么回事？ 回答背灯蛋的正是百花谷的大会长花开堪折。讨论组里一堆子会长级的大人物，他可不想显得很沉不住气，所以噩耗虽然是他们家工会的，他却还是不紧不慢的一副见惯大风大浪的模样。 是君莫笑他们，他们还在千波湖没走，遇到了我们的队伍就上去杀掉了。 背灯蛋说着。 什么？ 听到这消息倒是蒋尤先跳起来了。花开堪折呢还在不紧不慢呢，这么一比顿时心生优越感。 这可有点麻烦了啊， 田南星说着。其他众人又有哪个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顿时全都焦虑起来。千波湖刚刚剿灭了一队前来下本的百花谷队伍后，叶修几个都将角色浮出水面冒泡。 怎么样，这比你抢怪好玩多了吧？ 叶修对千城说着。千城不知说什么好，发了个流汗的表情。他抢怪倒也不是说什么欺软怕硬，只要兴致来了谁的他都敢抢，不过像这种工会精英的怪终究是不好抢的，一来这些人的实力和千城相差不大，二来这些人一般不会是单列，都是集体活动。千城抢这种人的经历中连怪都没抢到的时候有，抢完被杀掉的时候有，抢完成功脱身的情况当然也有，但也算比较少的了。至于抢完再把来 PK 的人给反 PK 掉，那就从来都没有。而已跟在大神后面不抢怪的直接上去砍人，虽然说不是没有缘由的，但毕竟砍的人分量不一样了，这各大工会的精英那可以说是第十区里最顶尖的高手了，结果一队五人可能连东南西北都没分清楚就被杀成浮尸了。千城和唐柔包子入侵还想上去蹭两手的，结果都没捞到机会，实在也是有些不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水战和陆地上最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走位上选择更多，二就是水中阻力对动作的影响。而这些并不存在什么技巧，主要就是积累经验，习惯这种不同的环境。所以 即使是唐柔和包子入侵这种操作上已经很强的人，到了水里也看不出和媚光有什么不同了。唐柔此时就在水里正和一只小怪纠缠，基本就是互相在对号。小怪毕竟不是玩家，大多都是死撑着伤害和玩家死扛的。唐柔倒是想像在地面上一样闪避走位，却因为水阻力的影响完全掌握不好时机。但唐柔也不放弃，继续尝试想要躲，一边不住地朝小怪发动着攻击。结果他的攻击倒也能打中，毕竟小怪并没有太强的闪避意识。至于小怪对他的攻击，唐柔倒是很有意识，结果却是十有八九都不能及时闪开。这么一场杀下来，基本就是和小怪在那死磕一样。不过谭嫣柔的等级毕竟也是到了这个练级区的程度了，磕还是磕得过的，只是磕完了以后自己的模样也是挺惨的。 总是躲不开啊。 唐柔杀完这小怪后对一边的叶修说着， 水里动作变慢，所以判断时机和在陆地上的就不太一样了，这个和你说数据也没用，自己慢慢体会吧。 嗯。 唐柔应了声，继续找了个小怪， 用限定练习的方式，其实攻击也没那么容易打中的，只是小怪一般不会去闪避，用上限定练习看看自己攻击到的是不是自己一开始锁定的部位。 好。 唐柔点头接着练。他们被叶修叫到水里来，不是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帮助，而是正好利用这机会练习练习水战。以职业选手为目标的话，可不能存在这么大的缺陷，不然对手选上一张水图，那直接就废掉了。而另一边的包子入侵和媚光却是等级偏低了，和怪去死磕的话可不容乐观。只是这两人是以二敌一，对于媚光叶修暂时还无法说什么，不过包子入侵在他看来适应能力倒是比唐柔强些，在水里打了这么一会儿后显然有了明显的进步。 一边打怪一边跟着我走啊。 叶修这边说着。 老大，应该是有。 包子入侵纠正。 好吧，有，一边打怪一边跟着我游。 叶修说着，指挥着他的君莫笑也去开怪。一队人却是一边在千波湖里练级，一边四下游走了起来。猎杀过百花谷的一队人后，千城已经知道叶修的目的，各大工会想对他进行追杀，结果现在却是被他们守着千波湖，遇到工会的副本队就杀。原本的猎物此时已成了猎人，而原本的猎人现在却是沦为了猎物。千城想想就有些兴奋，觉得这确实是比抢怪好玩多了。其他人都是边游边打打怪什么的，他却是专心，只是四下寻觅着看有没有玩家的身影。